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的言情有声剧《南红》，作者竹椅，演播三生静水，第五集《堕落街头牌五》。冷场，估计桑岩也因为调酒师的解释而尴尬，没再提起联系方式的事儿。想着这是他的地盘，温一凡决定给他留个面子，也没主动说。他扯回原来的事儿，你们这儿的失误都是老板在管？桑岩笑着问他，谁跟你说的？温一凡往调酒室的方向指了指，桑岩顺着望去，手上力道放松，忽地将易拉罐磕到吧台上，喊了个名字，何明博。何明博下意识抬头说，哎，咋了哥？桑岩不咸不淡地说，我什么时候闲到连失误这种破事儿都管了？何明博明显没有反应过来，再加上他还忙着，便只说了句，哥你等等，我先给客人调完这杯酒。桑岩这态度实在说不上好。温以凡抿了抿唇，把名片放到酒杯旁边说，那我把联系方式留在这儿，你们找到了直接打这个电话就可以，我会过来拿的，谢谢。桑岩眼都不抬，敷衍般的嗯了一声。温以凡也不知道，如果他对待任何一个客人都是这样，这家酒吧是怎么经营起来的，也可能只对他如此。或许是因他先前的言辞感到不悦，或许是对从前的事儿还耿耿于怀，装作不认得他，见到他也不想给任何的好脸色。今天凌晨去了一趟派出所，然后又因采访跑了三个地方，回去要跟房东沟通提前退租，再考虑新住处的事儿，还得防备着隔壁那男人的报复，一大堆事情等着他。相较起来，桑岩这态度好像也算不上什么。但不知为何，可能是因残存的那点起床气，温以凡莫名觉得有点闷。他轻声补了一句，是很重要的东西，麻烦你们了。他正准备离开，桑岩说等一会儿，温以凡的动作停住。桑岩喉结滚了滚，又喊了声说，何明博你磨蹭什么？何明博啊了一声。桑岩看他一字一顿地说，人东西都落这儿了不找。何明博不知道该怎么反应，桑岩都放出这话了，何明博只能不死心地再次翻找，这回很神奇地在靠下边的柜子里找到了。他松了口气，立刻递给他，问是这条吗？温以凡接过说，啊，对的，谢谢你。何明博往桑岩的方向看了眼，摸了摸后脑勺，不用不用，耽误您那么多时间，我们还觉得抱歉呢。桑岩继续喝酒，没有说话。温以凡点头道了再见便离开。外头又湿又冷，人也少，一路望过去冷清而空荡。温以凡冷到不想碰手机，飞速地在微信上跟钟思乔说了一句手链找到了，便把手揣回兜里。他吸了一下鼻子，莫名走了神，思绪渐渐地被记忆见缝插针地填满。因为刚刚那个恶劣又有些熟悉的桑岩，他想起了他们第一次遇见的场景。高一开学当天，温以凡迟到了，到学校之后他连宿舍都来不及回，让大伯替他把行李放到宿管阿姨那，之后便匆匆地跑向高一所在的 A 栋教学楼，爬到四楼，穿过一条走廊往内侧的区域走，路过校用饮水机时，他第一次见到了桑岩。少年长身鹤立，穿着蓝白色条纹的校服，书包松松地挎着， 五官俊朗金贵，表情很淡，看着有些难以接近，跟温以凡的状态完全不同。像是不知道已经打铃了，他在那儿接水，看上去悠哉悠哉的。温以凡急着回班级，但只知道他所在的班级在这栋楼的四层，不知道具体位置。他不想在这上边浪费时间，停下脚步，打算问个路，说：“同学。”桑岩松开开关，水流声随之断掉。他慢吞吞地把瓶盖拧好，侧眸看了过来，只一眼便收回，并没有要搭理他的意思。那会儿温以凡还不认识他，只觉得这人不怕迟到，在上课时间还能大摇大摆地在这打水，没有半点新生的谨慎和惶恐，更像是一个游历江湖多年的老油条。所以他犹豫几秒，改了口：“学长。”桑岩扬眉再度看过来，温以凡说：“请问一下，你知道高一十七班在哪儿吗？”这回桑岩没再一副爱搭不理的模样，他抬了抬下巴，十分仁慈地出了声，说：“往前走，右转。”啊，温以凡点头，等着他接下来的话，但桑岩没再开口，温以凡也没有听到类似“就到了”这样的结束语，怕他还没说完，出于谨慎，他硬着头皮又问：“然后呢？”然后，桑岩抬脚往前走，语气闲散又欠打。他说：“然后自己看门牌上的班号，难不成还要学长一个一个的报给你听吗？”然后他拖着尾音，咬着字说：“学妹。”温以凡好脾气的道了声谢，按照他说的方向走，一右转就看到了高一十五班的门牌，再往前最靠里的就是十七班。温以凡加快步伐到门口细声喊：“报告。”讲台上的班主任看向他，垂眸看了一眼名单，问道：“桑岩。”温以凡摇头说：“老师，我叫温以凡。”“哦，以凡呐。”班主任又看向名单，有些诧异说：“名单上就剩你和桑岩没来了，我看这名更像个女孩，以为是你。”没等班主任让他进来，温以凡的身后又冒出一个男生，喊了一声报告。顺着声音，他下意识地转头，就见刚给他指路的学长站在他的身后。两人之间只差两步的距离，接近后他才察觉到他长得很高，这距离看他脸还得仰头，气息冷然，平添了几分压迫，带着似有若无的檀木香。他的情绪淡淡的，很没诚意地说：“对不起老师，我迟到了。你俩先进来吧，位置在那儿。”班主任指了指教室里仅剩的两个位置，顺带问：“怎么第一天就迟到了？你俩一块来的？”班主任指的方向是最靠里那组的最后一排，两个位置并排连着。温以凡老老实实的回话：“不是一块来的，我家里人早上还有别的事儿，送我过来的时候就有点迟了，再加上我不太认得路，所以就来晚了。”“哦，这样啊。”班主任点点头，看向桑岩，问：“你呢？”“我爸不知道我已经高一了。”桑岩径直走到靠外侧的位置，把书包搁到桌上，懒洋洋地说：“把我送初中那边去了。”鸦雀无声，又在顷刻间被大片的笑声覆盖，静谧的教室热闹起来，温以凡的唇角也悄悄地弯起。班主任跟着乐了，说：“那以后你爸送你过来时提醒着他点。行了，你俩坐吧。”桑岩点头应了声，拉开椅子，他正想坐下，突然注意到站在不远处的温以凡，他的动作顿住， 问，你要坐外边还是里边？两人视线对上，温以凡连忙敛了笑意，迟疑道，里边吧。教室的空间不大，课桌被分成了四组，每组七排两列，最后一排没有剩多大的空间，椅子挤压墙壁，进去的话得让外侧的人腾个位置出来。桑岩没说话，往外走了一步，给他让了位。讲台上的班主任又开始发言了，说， 我再自我介绍一遍吧，我是你们接下来一年的班主任，也是你们班的化学老师。 说着他拍了拍黑板，说， 这是我的名字。 黑板上工工整整地写着张文红三个字，以及一个电话号码。温以凡从书包里拿出纸笔，认真记了下来。过了一会儿，前桌男生的身体忽地往后靠，手肘搭在桑岩的桌子上。他似乎认识桑岩，不甚明显地转头，嬉皮笑脸道， 桑姑娘，你这名儿确实还挺女孩的。 温以凡愣了下，顿时想起刚进教室时张文红说的话，他说，名单上就剩你和桑岩没来了，我看这名更像个女孩。闻言，温以凡的注意力落到了桑岩身上。他人生的高大，坐在这狭窄的位置上，长腿都塞不进课桌，束手束脚，其中一条干脆支在外侧，眼睑耷拉着，总给人一种睡不醒又有些不耐烦的感觉。此时他正面无表情地看着男生。 哎，这可不是我说的，刚刚老师说的，但他这么一说，我在细想你的名字确实能把我迷得神魂颠倒。 男生强忍着笑接着说， 哎，要是你是个女的，我一定泡你。 桑岩上下扫视他，而后慢条斯理地说道， 苏浩安，你自己心里没点数？ 啥？苏浩安问道。 我是个女的，我就看得上你癞蛤蟆了？ 苏浩安瞬间黑脸，沉默了三秒，说了句，赶紧滚。温以凡分神听着他俩的对话，有点想笑，这语气还让他联想起刚刚桑岩自称学长喊他学妹的事儿。他顿了顿，在心里嘀咕了一句，不要脸。此时张文红被另一个老师叫出去，没了镇场子的人，教室里的叽叽喳喳声逐渐增大。 还有我这名儿呢，桑岩还没完，继续扯，我这名儿是我老爹翻了七天七夜的中华大词典，开了180次家庭会议之后再三挑选。 温以凡拖着腮帮子，思绪渐渐放空，逐字逐句地听着他的话。就听他停了几秒，第二郎当地把话说完， 之后再三挑选，才选出的一个最爷们儿的字。 吵闹至极的背景音带来了安全感，温以凡盯着笔记本上的字眼，微微叹息了一声，低不可闻的点评，结果还没有我的爷们。哼，苏浩安嘲讽地哈了一声，说， 那你怎么不直接叫桑爷们呢？ 温以凡莫名被戳中了笑点，低头无声地笑。过了好半晌，他忽然察觉到旁边的桑岩一直没有回应苏浩安的话，沉默无言，这一会儿倒是安静的像不存在一样。他下意识看向桑岩，这才发现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，桑岩的目光已经挪到了他的身上，漆黑微冷的眉眼，星星点点的阳光落在他的眼角，也没有染出几分柔和来，直白不收敛，带了点审视的意味。温以凡的心里咯噔一声，什么情况？不会听见他刚刚的话了吧？不会吧，不至于吧。还没等他得出结论，桑岩指尖轻敲桌沿，悠悠道， 啊，对，还没来得及问。 温一凡呼吸一滞，捏紧手中的笔。桑岩偏头，略显傲慢地说：“ 新同桌，你叫什么名儿？”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，喜欢就点个订阅吧。